27号星期二啊，骚动音乐提醒你强烈季后风信号啊，现正生效。 系咁啊，星期二骚动音乐，我哋今日嘅嘉宾系将会有呢个 CY 陈中泽 ，CY 车唔系 CY Leo，CY Leo 就迟啲先啦。 系啦，咁啊，系啊，近期好多个嘉宾都系叫 CY， 咁啊 ，CY Chan 陈中泽咧就会带嚟佢嘅新歌《罐头汤》嘅，咁啊转头六点钟咧就会喺苏东音乐听到佢分享一下，因为佢话佢第一次认真挑战 rap 呢件事，咁啊转头就可以听到佢到底喺呢个挑战嘅过程当中到底有啲咩难处啦，咁样 冇错啊， 嚟 至于啊今日我要讲嘅嘢，其实我完全唔记得点解寻日可以冇讲到一件咁大嘅事情啊！ 系咩啊？ 即系我哋即系简单嚟讲啊，就系上个礼拜唔系我经历呢个扶好足嘅事件啊！ 吓，唔是啩？ 人生其实我咧就叫做比较掹车边啲嘅， 系 故事系点样样咧？嗰日我搭紧车喺屋苑嗰度翻到去噶啦，架巴士咁落车。碌緊個電話，然後有個 friend 咧就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係嗰啲即時新聞啦，就係講話我個屋苑火燭咁， 但係唔係你嗰棟， 咁我就咁啊見到張相啦初頭，咁、 okay. 我諗緊邊一棟咧，因為我落車，其實我嗰個落車站嘅地理位置，如果你火燭啲濃煙升到上天，我高頭望咧，應該係大概望到邊一度啦，咁樣，咁我見我住嗰邊又冇乜咁樣，咁我可能係近山上面少少嗰期啦，咁跟住咁我就再望嗰篇文章啦，跟住佢写边一栋火烛啦，我住嗰栋，exactly 我住嗰栋，咁跟住我 friend send， 但系你未见到嗰啲消防车啊嗰啲嘢， 落车见到啦， okay, okay, okay, 落车已经见到喺屋苑范围，佢哋已经拍咗唔同嘅消防车， 大阵仗嘅， 系啦，你，因为我落车个位系。因为我嗰地理位置比较复杂啦，个屋苑，但总之我落车个位置见到对面马路有一架，但系咧仲要隔多个商场先至系我屋企楼下，咁所以我落车只系见到一部消防车，但嗰部消防车你应该系 stand by 或者点样嘅啫，因为里面拍唔到咁多架。当我入队嘅时候，应该有三四架消防车同埋有警车咁啦，咁就冇，好似冇救护车，定系可能车走咗啲伤者唔知啦咁。总之行到入去嘅时候。咁我睇到新聞啦，我嗰座啊，跟住我高頭望，咦，我嗰棟樓遠望又冇出濃煙啦、啊，咁樣，咁我 friend 仲話：，哇，你小心啲啊，唔係你住嗰棟啊嘛，咁我話係我住嗰棟，我話係 ，exactly 係我住嗰棟啊，咁，咁我一見到我第一件事即刻打俾屋企人嘅，即刻打俾咩事，話你哋而家點咩狀態？ 冇得翻上樓住，因為。 我未行到翻去啊！ 哦、okay, okay, 行緊翻去已經打俾佢啦。 OK OK， 就睇下佢哋咩環境。 係， 佢話：我哋已經落出嚟樓下啦，成棟樓疏散咗啦。咁所以當我終於行到去可以見到我住嗰棟樓嘅範圍嘅時候，就見到頭先講嘅景象啦。幾架消防車，好多消防員，跟住好多居民，好多記者，好多旁觀者。全部就堆晒屋企楼下嗰度 咁样啦， 系啦系啦，你又见到有啲人揸住部机啊，跟住有啲就着住好似睡衣咁样落咗嚟啦，咁我第一时间就好似喺灾难现场第一件事，梗系搵翻自己屋企人啦，因为我爸阿妈两个嘛，阿妹就未翻嚟，咁就冇嘢啦。 OK， 系啦，跟住搵到佢，跟住佢阿爸着住件白色小背心，李彩华小背心嗰只，exactly 嗰只。 有畫面，有畫面。 系啊，跟住我阿媽就着住好似去，我唔識形容佢嗰件衫，你就好似你髮型屋剪頭髮，一塊布冚落嚟嗰啲咁樣一件過嗰啲啦。 OK OK OK。 咁我就問佢：你兩個冇嘢啊嘛？頭先你哋點樣知道得知件事咁樣，同埋現場情況係點咁？咁我就講現場嘅情況係點咧？即係樓上救咗火未嗰樣嘢咧，都未必即刻知道嘅。或者我都第一時間問就知唔知嗰個單位啲人有冇事啊？有冇其他人有事啊？咁嗰啲啦，好正常去問啲問題。佢話唔知啊，咁樣。 即係總之戇居居就落咗嚟。 總之落咗嚟啦，咁樣頭先仲行樓梯落嚟啦，咁樣就有啲攰啦，咁。 你啊，算啦，唔問啦。 咩啊？ 我諗住問你幾多樓啫。 我住嘅，我中低層嘅。 低層，我諗都好啲。 而好彩佢火燭嘅係差唔多近天台位置。 OK OK。 好高層嘅，咁所以當你火勢向上蔓延嘅時候，真係幸運地就。即幸運咯，因為如果你諗下低層數 就一路向上咁樣， 咁大家就未必可以落到疏散都離開棟大廈，就一係你就即係單位，一係你就向天台定係點樣啦？ 係冇錯冇錯， 即係未即係咁樣講。 好似好咩，但系 不幸中嘅大幸 系啊，同埋你人生真系你唔会想，同埋亦都好少可有机会你会经历呢件事，因为到你真系出现，原来你系会 恐慌， 你咪喺度恐慌嘅话，你会谂哦咁点算咧？因为最得意就系我爸妈佢哋讲翻，佢落到楼下嘅时候发现啊，点解好似差咁啲嘢咁样样咧？落到嚟，啊原来冇戴口罩。但系周围啲人全部都识戴口罩，但系佢哋两个走嘅时候系 乜太匆忙啊，系嘛？因为 咁我问佢哋嗰刻嘅，即系其实头先喺佢哋嗰度发生咩事啦、 嗯？ 我妈就喺间房度开紧会，跟住开咗下会咧，我老豆就拍门就话火烛，咁跟住我妈初来就以为我哋自己单位火烛，跟住后屘就话唔系啊，栋楼火烛啊要疏散啦咁，跟住我妈就即系佢开紧会噶嘛，跟住就唔知道要点样通知啲人啦，跟住嗱嗱声就哦唔好意思啊，我栋楼火烛啊，我开唔到会住啊。今日离开咗个 meeting 啦，咁啊， 好即系 sorry， 唔应该笑嘅，虽然一个不幸嘅事件，但系我唔知点解觉得呢个画面好戏剧啊， 好滑稽咯，嗰、那个即系我讲，可能系今日我讲得实，讲翻出嚟啦，咁跟住点样得知呢一件事咧？咁系因为住我哋嗰一层咧，就有啲住东南亚人士，死啦！我成日都唔记得佢哋系咩国籍嘅人士，印度人啦，好似系啦，咁佢哋系拍门先嘅就。佢哋都好醒目，冇撳鐘，佢拍門啊，好似係係啦，因為佢即係雖然唔係漏電定咩漏煤氣嗰啲諸如此類啦，因為嗰啲咧撳鐘一出格到就咩噶啦嘛， 係啊係 咁，但係佢哋都係選擇拍門，安全起見咁樣，跟住就通知用英文通知我爸，就話啊、哎，我有個朋友咧喺屋苑外圍見到我哋棟大廈着火啊咁樣，所以其實係唔係住喺裏邊嘅人發現㗎，喺、周邊出邊嘅人，可能你行過。在對面好遠街或者你觀塘經過的人跟住見到有棟大廈著火然後通知然後報警諸如此類 的。 咁所以反而住嗰棟大廈的人是比較遲少少知道啦咁就叫我爸可唔可以打電話落去管理處嗰度通知咁樣。係啦咁嗰時仲未響火警鐘其實咁同埋都準備要疏散。咁但係當準備唔知打落去管理處定點嘅時候好快呢咁跟住嗰個即火警鐘就響咗啦咁即全棟大廈都知啦。咁所以就大家疏散落去樓下啦咁樣。咁所以就咁一件事，所以我翻到去嘅时候，其实我叫半经历啦，我经历咗后续嗰件事啦， 后边嗰一橛吓， 系啦，咁亦都咁后屘搞咗个零钟左右，咁消防员完成晒，系啦，都现场冇乜太大嘅问题啊，各样嘢，咁大家就可以翻自己单位啦。 我想问你翻上去嘅时候系搭 lift 定系行楼？ 我行嘅，因为全部人都轮住搭 lift 上去，咁、就留翻俾有需要嘅。 OK， 即系低层少少就行上去算啦。 我谂就算如果我住廿几楼，我都会 行。你后生仔脚骨力好嘛，无所谓啫。 系啊，因为你真系太多。即系唔同年纪又有老人家小朋友嗰啲，咁我哋行得咪自己行咯，咪俾佢哋咯咁样。 我想讲咧，我人生当中都真系要 touch wood 讲一句，即系 so far 都好少遇到呢啲状况嘅，即系嗰啲混跌啊、走火警啊，即系我真系好少遇到嘅。除咗喺以前读书嘅时候嗰啲走火警嘅演习之外，所以我系好唔熟悉嗰啲程序啊，点样做啊咁样啦。咁但系唯独是有一次我遇到走火警嘅环境咧，嗰、那个情况咧系喺日本。 系 我话说有一次去旅行、哦。咁跟住，然後就行街啦，咁去嗰啲商場嗰度食嘢啦，咁樣。咁跟住行下，好肚餓，揾嘢食咁樣。跟住然後睇中啊，有間鰻魚飯好似好好食喎，咁啊，準備行入去嗰間鰻魚飯嗰度坐低食啦。差唔多到佢哋冇嘢食嗰啲時間噶啦，因為都行到好夜咁樣。跟住就準備喺我行入嗰個鋪頭，諗住坐低食飯嘅時候，我聽到有個廣播喎。讲日文， 日文喎、 哦，知佢讲乜啦，好明显就唔识啦，唔明啦。跟住然后我就拗晒头，做乜嘢事呢？跟住然后有啲店员好似好慌张咁走出嚟啦，跟住开始见到嗰啲商场佢有啲警报系统开始闪啦、即系有啲灯开始闪啦。 咁你见到都知道一定系有啲嘢 啦，系有啲嘢噶啦，即系好似你睇日剧嗰啲咧，咪会有啲红色光闪闪下咧，嗰啲嗰一种啦吓。咁但系冇拍戏嗰种咁恐怖啦。咁但系跟住然后开始知道系有啲唔对路啦。但系因为我完全听唔明嗰个广播，我完全不知道。 我想问你嗰日你食紧噶啦嘛系嘛？ 我准备行入去坐低咯，系、啦，准备。即啱啱同嗰个店员 reception 嗰度喺度 即係個安排緊座位嘅時候就發生呢件事啦。咁然後我就好不知所措地周圍望啦。跟住然後我就因為我聽唔明佢講乜嘅關係，我只能夠跟住啲人行去邊就去邊啦。咁然後於是乎就行下行下行到行咗落去一層到咋。跟住佢個警報就已經熄咗啦。咁跟住然後後尾聽佢哋用英文解釋翻，就話哦，原來頭先係有少少火警、走火警嘅狀況。咁、 哦、 跟住，然後我就係哩哩淋淋，好似都係唔好順利噶啦，今晚都係食唔成呢餐飯噶，哩哩淋淋咁，我走咗離開咗個現場，咁去其他地方揾嘢食咁樣。咁我覺得初次體驗走火警咧，嗰次我覺得係相對上，我覺得係比較好少少少嘅，即係都係一個小事情啦，唔係好嚴重啦。咁、但係即係叫做喺外地體驗呢件事情嘅時候，原來你會發現個人係好迷茫，即係因為你喺香港 危機意識 係啦，你會知啊嘛，即係人哋嘅安排要點樣做，你會聽得明啊嘛，同埋即係你細個走火警演習，你知道香港嗰一套嘅做法係點啊嘛？咁你去到外地嘅時候，你第一你又唔知佢係著火燭啊、地震警報啊，定係乜嘢事、啊？你又聽唔明喎、啊。咁跟住然後只能夠盲中中咁樣跟住人哋行。其實嗰一下嗰個體驗係嗰下有少少緊張嘅，但係後尾諗翻其實都幾好笑啊咁樣咯。 係啊，因為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 真係完全唔知發生啲咩事、 啊。咁最後就知道翻，即係我嗰邊嗰個就係一個你當尿袋佢突然之間著火啦！ 哇，咁危 險！但冇去到，即系我冇深究到系佢叉住電出咗門口啊，定系點啦？咁但系就系啦，大家作為一個咁有教育意義嘅節目，都係提大家你出門口嘅時候，記得你留意住啲電啊嗰啲咧。 同埋你啲拖把唔好成日插到滿曬 啦。你屋企冇人就話啫，但你都仲有隔離鄰舍嗰啲咁啊，大家自己小心 啊！ 今日揀呢一首歌，除咗歌名之外，个内容同头先曲嘅冇乜太大关系，不过佢都惊险，因为 MV 有爆破，佢系好耐冇出过嘅 Yan Ting 叫意外现场。 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份。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别断海看，成为经典配歌，谁写得最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没太多可讲，别乱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写？

个速度最少等风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烦恼至少我有卷丝带，蝴蝶结中我告解。 在这个动画当中，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都希望在这个城市上挣扎求存，用这个方法在这个空间那里向上爬和生存下去。虽然里面会用到一些比较近年比较近电子舞曲风格的沙巴风音乐，但刚这首歌都觉得挺切合这一套动画的 feel， 有未算坏。 天需要训练，海需要训练，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纶，不需要自知，需要识，一需要疑。觉得故意很需要分离，很需要分离，在这边彻底更好的时间，更好的时间。多一个心，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开始痴？怎相信会痴？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够得够意。 派台作品十八部半， 分裂 讲的主题就是讲分裂这件事。而刚刚讲的那个动画当中都会有的，即是讲到一个人不断强化自己，最后可能会神经错乱出现分裂。 当我可悲先后彼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者般方法一胜去看似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原来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扮演合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上地落力地走任用被妒忌。 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激，我会因此刻意隐藏。在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yeah. 想前冲根本不需思考太多想身边的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广告主角就为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以偏向八卦你那境况喜爱正要见证施展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重量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不 take my mask on 才会遇上个天不 take my mask on 从前层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才可能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渴望你亲自见我锋芒。 听过 Ada 红座星的派台歌，今日叫做 Mask Off。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七种颜色，当晒变位都野般即刻叹。掌心位到暴雨马上潮汐躺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臂声臂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就是千一个不停变色 息，疫情是何味何物何色，在天天地地全是人类人性，在变的只能珍惜。And I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的细胞，一旧不停变色。结底的一对色。 两首包括有王嘉怡的自然变态，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花播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挑选每个宇宙 ，Lucky 吸吸尘，厨师煮闻，闻声以神，挑选越界继续见识，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赌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 去看不定那次可否变为清狗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晒海为城南极慢慢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故意我要意志很正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含胆超人进化各自注释跟飞轮如果反弹时刻可能 更攞唔定，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 我哋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计坏，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有赵展同嘅 feel you 之后，有头先阿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嘅作品，嗰个名字叫做《我在每个宇宙都》啊。或者我都想有个宇宙系一个好嘅世界。 多出一根手指可以跳舞，像蜜高，生得女到闪一衬，当时好。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从头寻觅价值，从头自我观察，成为怪怪的好。Yeah, Big Sam,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baby, wave 'em off. Big Sam, wave 'em off, wave 'em off, baby, wave 'em off. And it's gonna fall, gonna fall.让路差， 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郑欣宜嘅 Glitter Falls， 安倍进行国葬，有示威者喺日本武道馆外抗议，亦都有部分人喺国会外集会。示威者主要不满安倍在位期间推行嘅部分政策，同埋国葬涉及嘅费用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告六集结在西沙之西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

成，今日呢位嘉宾一睇就知佢系神经刀嚟噶啦。 诶，佢唔知系神经刀，我觉得佢仲应该对自己中意嘅音乐有坚持嘅，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CY 陈宗泽善固执 啊，唔知佢系咪真系咁硬颈嘅咧？ 送音乐今天的嘉宾有 CY 陈宗泽嘅 ，Hi，CY 你好， 你哋好啊， 第一次见啊，送礼物俾你啊，呢一卷礼物啊就用你个名创作嘅， 今日咧 食字嘢嚟嘅， 好有心思啊呢一个，我觉得， 你每次都咁讲啊， 就 系啊 ，CY 陈宗泽善固执， 诶、欸，大镬啊，我少少肤浅啊，我唔系好知点解， 嗱呢一句咧，我哋会解释嘅，唔使惊啊， 但系咧一定要讲一讲 ，shout out to 我哋。監製卡文 好有心， 因為咧佢今日呢個 CY 咧，佢個寫法咧係用咗平時嗰啲罐頭湯包裝咧嗰、那個 紅底白字啊，係紅底白字嚟特登為你設計嘅。 但呢首字係幾？ 呢 首字係幾正喎？ 係啊，因為監製佢啊每次都負責寫嘅，咁佢又練開字，咁、哦、所以每次係諗咗句嘢之後咧，就交俾佢幫我哋去寫嘅。 哦， 係啦，咁每次都會食字，咁啊，究竟即係我哋用你咗用你個名嘅擲字食落去一個成語擲善固執啦。咁啊，咩叫擲善固執？其實係一個好嘅意思嚟嘅，即係話咧，你係會選擇一啲好嘅事情去堅持。即係呢個固執唔係我哋一般理解嗰種比較負面啲嘅固執，呢、這個固執係堅持咁解。 咁你都知。 哎，我哋有 估啊， 有温书 睇、啊、都睇都睇得出啦。 系啊， 咁觉得有啲咩系好固执噶？ 唔系固执啊，呢个系坚持啊。而呢一个就系我哋想知道你有啲咩系坚持啊。即系我哋从呢样嘢了解你有啲咩系坚持。 O K O K， 系啊，即系有冇一啲嘅事情上面喺你即系而家入行出咗而家第二首歌啦，即系有冇发现到自己开始有一啲表演上啊，或者即系唱歌又好啊，做戏各样嘢上面，自己都有啲位开始发现，咦，我会坚持呢啲嘢要做到最好啊，等等，有冇呢啲开始发现到？ 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因為表演始終次數唔多啦，因為我一嚟咧就係造星最大嗰、那個，其實 Star Hall 係， 跟住再大啲就應該係喺邊啊？我唔知啊，但可能紅，喺我理解就紅館係最大嘅， 係， 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又唔可以話我已經天下無敵嘅，咁但係始終喺個適應咗嗰段時期，就是、太密集式嘅地獄式嘅訓練啦，咁基本上我已經麻木咗啊。喺嗰段時期，但係的而且確緊張，緊張嘅位係點解？因為有評判。 哦， 係啊，即係如果係反而係你知道呢一個係 for 你自己嘅 show， 可能係嗰、那個心理負擔或者心理壓力冇咁嚴重。咁但係我自己，我覺得我而家有啲位最執着嘅就係反而係喺錄音度咯，而唔係喺一個 performance 上面。performance 我覺得可以去改善嘅，但係你話for 一個即係我自己一個歌手嚟講，我會好執着我嘅聲啦。或者我點樣去表達呢一首歌啦，又或者係我點樣去令到我自己都說服到我自己呢一首歌，其實就係我想講嘅意思啦。 嗯， 即係包括內容啊、理念啊、所有嘅嘢啦，係啊，呢啲就係我覺得係要有啲嘢要堅持下嘅。 咁逐樣逐樣嚟啦。頭先就先講到就係喺舞台上邊開始係直頭係有一種麻木咗嘅感覺，係點樣麻木法先？即係嗰種麻木係係冇咗嗰種緊張感嘅麻木啊，定還是係一個？ 都冇時間諗啦，已經 係啦， 係啦，就係、是、嗰種都冇時間諗啦，即係冇辦法可以諗咁多嘢。 係， 但係你緊張依然係會嘅。但係嗰種麻木嘅意思唔係講我已經去到好多次，已經去呢個台係太好似食生菜，唔係呢種，而係講緊嘅係因為你太多次，你基本上每一日一起身就要練舞，又或者係排舞，又或者係練唱歌，或者係同一班人去冚緊嚟緊個 item 要做啲咩，跟住又要見老師，老師又俾啲意見你嗰啲 click 啦，諸如此類好多嘅嘢，去諗下啲服裝要點樣去做啊，嗰啲所有嘅嘢。咁所以去到最後咧，上到呢個台嘅時候咧，係覺得成件事，因為你預先已經做咗好多準備啊。咁所以我意思係麻木咗，意思就係咁樣樣 啦。 係啊， 同埋聽你咁講，即係其實喺一個過程當中，不斷而家都係吸收緊好多身邊嘅一啲資訊啦，即係哪怕係錄音啊，或者去準備。即系练舞又好啊，或者啲造型，全部都系人哋俾你嘅一啲资讯，你要不断 receive 嘅状态噶咯，都系。 系啊，其实系噶，即系其实我觉得， 其實唔係除咗呢一行之外咧，其他每個工作其實都有佢自己本身要去選擇去進步嘅空間咯。而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呢、這個而家呢一個歌手呢一、這個路線就係我心入邊其實最想做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要更加比平常人要付出更加多嘅心力咯，系。 嗯 ，OK， 咁啊，咁头先讲到就系呢一个固执嗰个位啦，或者系嗰、那个叫做坚持嘅位啦，就系、是、录音嗰个声一定要系好执着，一定要自己满意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啱啱新人第一年去做歌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系未必够胆同音乐人、同监制或者同作曲填词人有一个叫做正面嘅冲突去起噶嘛，即系呢一个会系一个心理上一个关口一个压力，变相有时有啲嘢唔敢咁坚持喺自己身上。但系你系都会，即系如果自己觉得系啱嘅，你都会同监制啊或者填词啊作曲 绝对唔系，即系唔系？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即系如果对方或者监制，我唔系话即系我 ban 晒监制讲嘢，我觉得我咁样好啲。 嗯， 你唔系唔跟我话，即系我唔会咁样嘅。但系我系会系，因为始终佢哋嘅经验丰富，一定多过我噶啦。我乜都唔晓，咁所以啲基于呢个前提底下，其实我系会吸收咗佢哋嗰个谂法，或者系佢哋嗰个做开嗰个模式，或者系佢哋对呢首歌嘅嗰个理解先嘅。 嗯， 咁而当中我 get 到嘅理解之后，我再用呢一个方法可以去啊呢、這个位可能可以好啲、哦，又或者系点样样嘅时候，系大家一齐攞个平衡嘅， 系， 嗯， 系啦， 即系大家一齐咁样倾，即系你先 feel 咗佢个方法系点先喺里边。 系啊，其实系咁样，即系你同或者你同朋友，或者你同屋企人，或者你同你拍拖，你同另一半，你都唔可以话喂。你唔系咁啊嘛？你跟我，我系咁咁啦。 我唔知你啊，我唔知你啊。一 啲啲啦，咁 就好难搞噶啦。 但因为你讲自己会几坚持，或者会着重于嗰个声音上面，咁我觉得无论我啦，定系好多听众都会觉得你嘅把声辨识度好高。我谂喺比赛时候开始已经觉得啦。你自己有冇话你几时发现到自己把声原来系、哦、我唱歌啲人都几容易认得我？ 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啊，因为我自己一听落自己把声就 系 咁啊， 系因为你惯咗系呢把声， 系咯，我惯咗把声系咁啊，咁所以人哋听落哦，其实你把声都几唔知又几厚啊，定系咩？咁就系我，即、就、系、是、我觉得声同样呢都一样，都系天生， 嗯， 但系样我系执， 系声就 一 练咯，要练咯， 声都系一练， 要练咯，系啊， 但系冇一定冇样咁快手嘅，系， 咁所以因为一路都用呢把声唱，咁变咗出自己歌。同以前唔同，因為以前叫做參加比賽會 cover 別人嘅歌，可能會有機會叫做、啊、有少少原唱影子或者叫參考咗，但到自己歌你冇參考冇成噶啦嘛。 係啊， 係啦、 啊， 咁呢一關，所以對於你嚟講難唔難？定因為其實冇乜太大 協咯， 協嘅 會協啊，因為始終你冇一個可以去參考，又或者冇一個叫做 reference 咁樣嘅嘢，其實好多嘢就要嚟你自身角度出發嘅時候咧，咁所以就要一嚟可能係未唔慣啦， 嗯， 二嚟可能就係冇乜信心啊，係啊，好多嘢都係，我覺得係一步一步咁去培養嘅，咁所以當我完成咗我第一個作品《神經刀》之後，叫做攞咗一個信心俾自己之後，知道啊，原來入錄音室原來係咁样样啊，呢、這个应该咁摆啊，嗰、那个应该咁调啊，啲声咁样，好多嘢之后就慢慢系令到建立咗个信心俾自己。 你回想翻嗰次录神经都入去录音室，最唔惯嗰样系咩啦？ 最唔惯嗰样嘢就系点解要企定定啦？ 系咯，明明参加比赛嘅时候， 可以喐， 又要我跳，又要我喐。 系啊，唔系啊，真系噶，讲真，一企喺嗰个位，我唔即系企喺一个固定嘅位置去对住一个麦同。同我喺台上面咁空旷对住下边，就算冇观众都好啦，起码嗰系个空间感嘅问题，我成日咁去形容一个样嘢，系啊， 即系喺录音室里边个空间叫做好似封死咗一个细嘅位置嘅时候，你好似做每一样好细微嘅嘢都好大影响嘅感觉。 系啊，可能我比较敏感啦。 嗯。 作為一個男人嚟講，比較敏感唔係好事， 都好嘅，都好嘅，sensitive 啊嘛，啲女仔最中意男仔快啲 sensitive， 可以 sense 到一啲嘢嘛。 我反而中意女仔敏感啲 喎。係，大家你中唔中意啊？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需要有佢哋自己嘅敏感度嘅，即係可能男仔，我就對性別呢啲冇乜話好既定嘅一啲印象喺度嘅。OK， 咁但係。 喂，越扯越远翻嚟先， 翻嚟先。咁但系讲到即系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即系好绷紧嗰个状态，即、就、系、是哎、好似唔可以点样大动作去喐啊，去咁你点样去慢慢即系、就是、令到自己？唉，松翻啲，唔好咁紧先，个人松翻落嚟先。 就开始去俾啲groove 自己啦，即系俾啲拍子自己，而唔系一碌木咁样冻喺度。即系我会开始相对嚟讲，会可能跟翻个 beat 喐下，等自己感受下，原来自己唔系真系喺净系一个位嘅， 系 啊。跟住之后尽量啦，而家系尽量都会选择录音嘅时候，会成份歌词真系记得晒咯。咁唔使下下都望住份歌词。咁嘅时候我就可以眯埋眼去感受，其实我而家前面唔系得支咪，我而家前面系一班观众，可能我而家喺红馆，即系有呢啲咁样嘅谂法咯。 系，咁所以其实经历咗神经刀嘅录音之后，今次就即系叫做自在啲、舒服啲，因为吸收咗嗰个经验啦，叫做 系啊。 咁啊，有冇话即系嗱，而家出咗第一首歌啦，有冇自己嘅感觉咧？即系其他嗰啲就其他人嘅事，但系你自己对于出咗一首歌，而家自己。嗰、那個狀態嘅感覺係如何咧？即已經真係我出咗道，成為一個新人咯咁樣。 其實我覺得而家我都係未到我諗咯，因為始終要好多去工作上咧，好多嘢就要 focus 喺工作上嘅嘢啊嘛。咁所以我會諗之後嘅可能有啲方向，我會想做啲咩，又或者係有啲咩鋪排嗰啲，我都會同公司盡量溝通。咁但係其他嘢就唔諗咯，係即係我起碼盡量想做好咗手頭上作為一個歌手應該要有嘅本分先。即係講即係老套啲講，都係第二隻歌啫嘛，係咯。 啱啱可以諗下嘛，即係所以係咪變相對你嚟講，你冇乜一啲叫做小目標或者一啲想 有？我希望可以今年係可以盡快搞翻一個有屬於自己嘅一個音樂會，等我可以同即係一路支持我，由造星完咗之後支持我嘅朋友啊，支持我嘅 fans 啊，可以大家結碰個面啊，真係可以大家即係。見到大家咁樣，係啊！ 但係通常要搞一個即係音樂會咁，即係好多時候公司就會去傾，我哋要諗嗰啲鋪排，你要幾多隻歌啦，你要唱一啲咩作品啦。咁其實會唔會其實之前滲呢個諗法嘅時候都諗定啊？咁好可能今年要勤力少少，做定四五隻歌咁，然後可能跟住再安排一啲唔同嘅環節啊，跳舞啊咁樣喺個台上邊，喺個嗰、那個 show 入邊係一個好完整嘅 performance 去俾大家見。 即係一講跳舞呢壇嘢咧，真係搞唔掂。即係有睇到英三都知道我係手腳唔協調。 你夠練啫嘛， 可以做到主席位嘅。我覺得 但係你話有練習噶嘛，咁會進步啊。 有。但係我覺得我嗰種手腳唔協調係真係天生嘅， 之後細到大。 但係可以練嘅，係可以練嘅。但係相對嚟講係可能要比其他人付出嘅時間或者努力更加多，即係喺起碼我去造星嗰段差唔多一年嘅時間，我係去到最後，起碼去到最後 final， 我先至叫跟到 step。系唔系好我做得系跟到嘅，系 算系咁嘅啦。都有啲人系可以完全跟唔到，就系跟唔到 啊！一世噶嘛， 起码你都有个进步喺度先啦。咁短时间， 但系你前边运动嗰啲系跟都有冇玩运动嗰啲手脚嗰啲协调？ 我正想讲，我明明咩运动我都可以做得好好。我一去到跳舞呢一度棘住咗，唔知点解， 系 好奇怪。 你玩啲咩运动啊？你本身有 所有球类运动我都有玩。 你应 该 系除咗香港冇得玩嘅。 是 即係香港冇得玩嗰啲就冇玩。 golf 我就少玩嘅 ，golf 就係其他所有手球、 排球， 總之反而偏門少我都玩過，係因為可能學校嘅關係，佢哋都有呢啲咁樣嘅項目啦。 係 咁，其實基本上學校有啲咩嘢有得 join 嘅，我嗰陣時讀書嘅時候我都有 join 嘅啦。 係咯，咁有呢個底啊。 咁應該會唔會就係心理壓力大過生理上嗰個嘅問題咧？即係有時係咁噶嘛，即係做唔到嗰樣嘢咧， 就緊張啦， 係啦，緊張咁係啦。即心理上嗰個關口可能大於生理上，因為你都 fit 一個 body， 你再都係啦， fit 唔 fit 係見仁見智啦。但我覺得係即係唔識形容，可能係有啲 step 我唔知係因為自己唔夠熟定係點咧，或者我唔係跳開舞嘅，又唔知點。總之就係眼係望落去係好突兀咯。 你知未睇慣咧？未睇慣。 唔係啊，真係啊，好突兀，即係有個就係冇對比冇傷害。如果隔離真係有一個專業嘅，一睇就知道我呢啲係好似。 好似行過路過嗰啲咧，無啦見到，哎呀，好似好正，我攞嚟跳兩嘢，但其實我背後唔知跳咗幾多次嗰啲。 不過唔緊要，擇善固執，唱歌好就專心做咗唱歌先啦。 啱啱開始啫，有時候你繼續練下。我諗大家都會期待喺舞台上面，除咗睇你唱歌，睇你 會啊。其實我下年如無意外，出年應該會點都會跳舞嘅。 哦， 慘啊呢鑊嘢！其實我同公司反映過，我真係 你點講啊？你話 公司好想你， 唔係，但係因為始終好老實咁講，你話而家所有嘢，你話淨係喺個台上面講真，唱足十隻或者唱足廿隻歌， 嗯， 其實嗱認真嘅喺我的角度，你唔悶我都悶啦， 嗯， 咁所以我覺得點都要揾啲嘢突破，俾即係俾自己突破，即係咧，我成日覺得就係你最唔想做嗰樣嘢咧，你就去試下啦， 嗯， 可能你會遇到啲唔同嘅嘢， 即係啲突破位啊嘛，係啊，你睇即刻俾 good 你啊，唔使驚我。 唔系啊，但系呢啲一手半手好啦，唔好多， 即系一年一次咁大把啦。 一手半手你玩 part 都好啊， 留个念咁样啦。 睇你玩 part 都好啊，咁样。不过唔系啊，但系一路听会知道，CY 你系中意即系现场演出嘅，我听到，即系你会好多有时嘅感受等等，你觉得现场演出对住观众系最直接嘅。 系啊，但系正正就系可能现场就会有啲意外嘅发生，因为始终我系一把神经刀， 系 有啲嘢可能会控制唔到自己啊，即系可能我呢一下，好似好静嘅，但系当我突然之间跳完 part 舞之后，又或者我做完啲令我人好热啊，即系嗰啲脑充血啊，就开始跳掣啦，系啊，会噶，真系会噶， 咁啊做翻自己可以，一跳掣就做翻自己，唔使谂 啊，跟住除衫，好热啊， 咁啊唔使理咯，几好啊！即系你冇咗嗰个理性嘅加速，突然间做自己，咁其实都几爽啊！可能 大家最想睇，可能就系呢一个部分。 睇你唔好揿住自己嗰个嚟啊，想睇， 唔好眼激住噶嘛。 口福来你伟大婚宴，做奉天压女子才未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反面，我竟祝福你两别，人民常替你门票，是我不争气，我习难戒断，是我不争气，我习难戒断。 有关心妍同埋 CY 合唱版本，林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七个私家医生涉嫌未有按照卫生署指引为病人恰当诊症，并滥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所有由他们签发的免针纸将不获接纳，并会由下个月十二号起失效。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七个私家医生分别是戴广成、蔡淑梅、傅元龙、黄炳亮、殷锦申、陈海旭和林定仪。当局同时公布他们的专业注册编号和诊所地址。当局说，七个人因为涉嫌滥发医学豁免证明书而涉及警方的拘捕行动，部分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亦都已经将相关案件转交香港医务委员会跟进。政府说，根据医健通记录，七个人合共发出两万几张仍在有效期内的医学豁免证明书，占所有仍然有效的医学豁免证明书超过一半。当局表示，考虑到相关市民可能需要时间咨询其他医生，相关免针纸将会由下个月十二号起被视为无效。本港新增366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474宗。医管局情报6宗死亡个案，学校情报多699宗阳性个案，包括599个学生和100个教职员，涉及418间学校。21间学校共24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十一国庆日临近，据了解，警方将会在国庆期间部署7000至8000警力，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警方亦都会派出总区应变大队、反恐特勤队和冲锋队等警员在各区巡逻和戒备。消息又说，警方暂时未有收到任何团体通知会在国庆日发起游行，而因应国庆日举行的升旗仪式，当局会采取和往年一样的安排，在国庆日前一日，即是今个星期五，封闭会展和金紫荆广场的大范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喺新界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嗰度咧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段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住运头塘村。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的支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都分别去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的，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近住翠屏南村，去观塘方向龙尾在电话机楼。 咁啊，九龙区方面咧，而家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杨耀松第八工业大厦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不如都是给钱啊。 给什么给？不给得，你还到之后以后都要给的了。 黑恶势力似乎是数之不尽。 何队长刚刚拉了的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是在整个六层黑恶势力的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嘉宾咧继续 CY 陈宗泽嘅，咁有你嘅第二首派台作品啦，嚟聊呢首罐头汤。咁我同阿斌咧会预先估翻呢首歌嘅，再交俾你做一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OK， 我去估下先啦。咁啊，今次罐头汤同上一首神经刀其实好唔同，即系因为今次罐头汤大家见到 CY 有一个 rap 嘅部分啦，而且佢都比较系一啲 groovy 少少嘅作品。咁啊，我估啊吓，其实最初咧呢首歌系冇谂住，最初做嘅时候冇谂住要有 rap 嘅部分嘅，咁但系后屘因为罐头汤佢要表达嗰种嘅意思，要去表达嗰种无奈同埋有少少愤怒嘅时候，好似 rap 系啱数啲，咁所以于是最后好啦 ，OK 啦，决定加咗一个 rap 嘅部分喺呢只歌入边做一个嘅主调咁样。 好，我估埋你就系巧啦。我想估系呢一首歌，你应该同小黑有过可能唔止一次添嘅一个好深入嘅讨论，就系讲紧究竟对于 CY 你本人嚟讲，其实你人生当中听好多说话，你真系有啲说话你真系好憎听到，觉得真系好废咧嗰啲嘢。因为点解我会感觉得系嗰啲歌词嘅内容，我觉得系好赤裸同埋好盗欲，甚至乎系冇。即系冇得估嘅，一定系一啲系你经历过嘅嗰件事，好个人，好贴身，所以我觉得系应该系有过一啲咁样样嘅讨论，而得到一份咁样样嘅歌词啦，有同佢讨论过，系啦，呢个系我想估嘅嘢。好啦，咁啊两人你逐样揭晓啦，可以， 可以直白啲， 系啊， 错你就 ban 啦， 错就得噶， okay， 可以讲啊嘛， 系， 好，首先你两个讲嘢全部都系错嘅。 好，我鍾意你嗰份真。 Okay, 好啦，咁讲返真相係点样。 俾你边一边先听听先。 係啦，首先 rap 呢一部分呢就係唔係后加嘅。首先我收到呢个 demo 嘅时候就已经係 rap 嚟。 OK。 係啦，因为始终虽然佢冇歌词啦，咁但係其实佢个 beat 佢有人声嘅，咁可能人声就係得得得即係嗰啲啦。咁但係其实佢係有是 rap 嚟嘅，系、 嗯、 啦。而同埋我嗰阵时，即系我听到呢只 demo 嘅时候咧，就已经同公司讲：，我要拣呢一只， 系 哦，因为你想 你想试 想试 rap， 系啊。因为虽然我自己系冇唱过， 嗯， 即系就算唔系公开场合啦，就算系私底下可能唱 K 嗰啲咧，同班 friend， 我都系冇唱过 rap 嘅。但系我有听嘅， 有听嘅、 okay ， 即系最我听得最多可能就系、是、Jason Man 咁样啦，系、 okay、 啦，咁啊。跟住之後，咁所以rap 係我一直都好想去試下，究竟出嚟嗰個效果。so far 最後我係覺得呢隻歌貨嚟講係好爽啊。 但係 可能一嚟又因為歌詞又楞到我自己想講嘅嘢啦，本身 係。咁、你提出咗話想揀呢隻嘅時候，咁公司嗰陣時嘅 feedback 係點？我好試下啦，我哋再諗下點樣。 係啊，咁即係難得就係大家都一拍即合咯，即係佢哋又覺得呢一隻歌佢哋係中意，佢哋又中意，咁所以最尾就係一齊。覺得是 work 的就一起去溫呢件事啦。 嗯，當然同期有冇話仲有啲即係聽過一啲點樣嘅 demo， 唔同嘅選擇 嗰陣時 都有嘅，都有嘅。 咁嗰啲就但係只不過可能冇用到啦。今次就呢只就比較吸引啲，就揀咗呢只。 始終我嗰陣時叫做第一首曾經都宣傳嘅時候，我自己已經大唔係已經講到明話咩噶啦嘛，話第二隻歌有突破， 係 冇理由咁 冇突破 嘅，自己未住嘅。 佢而家都已經預告咗啦，佢練舞會有突破之後會睇到跳舞。 所以第三首可能就係第三首， 你都唔知噶。 每次佢都預告定嘅， 係啊，估你唔到咁樣。咁揀咗呢一個嘅 demo 之後，係咪因為見到作曲就有 Tima 同埋 C Travel， 係咪亦都因為係佢哋即係作曲啦本身，咁所以亦都順理成章邀請埋即係 Tima 就成為新歌嘅監製做處理呢一首歌。咁样咧， 其实反而 Tima 呢一边就系公司嘅安排，可能佢哋系觉得 Tima 比较适合我去演绎呢一只歌嘅一个咁样嘅监制咁样， 系 所以最尾去拣到，但系 so far 我见到面，我觉得真系正， 系 因为首先嗱讲啲 side track 嘢就系其实我想讲 Tima。嗰、那個 studio 係 咪喺屋企嗰度，定係佢出翻去出邊 studio 啊？我唔講呢啲嘢住，總之就係講佢個 studio 係 鬆啲嘅， 唔係啊，係好似總之係令到我感覺好正咯， 嗯， 即係有個環境啊。我唔識形容俾你聽，但係總之就係我感覺好舒服咯， 即係冇緊張感嘅。 冇啊，同埋可能 Tima 个人本身又系超超地，同埋佢又好 nice 咁样，跟住之后一到录音室入边一录歌咧，就开始个毛啊上身啦， 系， 即系大家都去即时跳掣咯，即时就跳咗入个工作毛噶， 系。咁你嗰时第一次见佢嘅时候，系咪就已经系即系准备要录音咁样，就上去佢 studio 啦？第一次见面嘅时候， 其实多谂下先啊，其实好似。是有一段時間，即係我哋中間係有啲嘢要 practice， 跟住之後等我 practice 完之後，就再約一個時間去佢嗰度試一試我 practice 完個成果。 嗯， 係啦，跟住之後就係、是、試嗰一日，就發覺原來我有啲位咧其實係錯嘅，即係因為我始終 rap 咧我唔熟啊嘛，咁所以當你有啲中文字咧要食翻入去嗰、那個拍子嘅時候咧。咁有啲位其實係錯嘅，咁所以就嗰日就反而係討論呢啲拍子位多咯。 咁跟住之後點樣去 modify 咧？因為會聽得出就係、是、哦，有啲位要用重音去食翻，即係有啲字要強調嘅，咁樣就會聽得出嗰啲 rap 嘅 強調呢個就後話。 OK， 因為強調就係講你已經温順咗所有嘢，就係之後開始錄嘅時候先至有啲咩要啊，你要點樣表達呢個意思可以加強咗呢一個嘅感覺咧？嗰啲嘢就係我哋錄緊嘅時候，之後正式錄嘅時候就開始慢慢去傾啦。係。 即係頭先你話執嗰啲就真係可能 呢個反而少嘅，呢個反而少係啊！而家係因為開頭反而搞清楚究竟 rap 係一件點樣嘅事， 係 又或者又同埋係嗰啲拍子應該係點樣做咁樣樣咯，係啊！ 咁你大概花咗幾長時間要去解決呢個問題，或者可能最根本你發現係原來自己喺邊個位度係棘住咗咁樣？ 其實棘住嗰個位就係、是。即係好似因為始終佢本身佢冇佢係得啲哼嘅音啊嘛，咁所以變咗係 一食翻入去就唔知點解好似有啲怪怪地， 即係要扭少少音，因為 rap 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扭少少個字嘅音先可以 rap 得順啊嘛。嗰、那個意思係咪咁啊？ 誒唔係嘅，唔係， 唔係，係 直頭連個拍子都係有啲、有啲唔同、 即係嗰啲 phrasing，即係可能呢一句其實有幾多個字入去嘅咧，可能多啲少啲。 所以呢個位其實冇啊，其實當嗰下一。即 get 到係嗰下，睇你 click 唔 click 到咯。click 到就一下就中啦， 一中就應該爽啦。哦，終於搞掂啦，即係終於 get 到 屎咁啊！ 跟住就順咗啦，我完全明啦。 係啊， 即係忍咗好耐 click 住 click 住，哦，掂啊！ 食咗條菜咁樣啦，即係天媽就係嗰條菜。跟住然後你 天媽就係嗰條菜，整你一個點嘅形容咧？ 即刻就順咗啦，而家咁樣即刻通咗啊！ 係咯，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呢一關啦，咁過咗呢一關之後 ，OK settle 咗，即係通順咗啦，咁跟住下一步喺呢一首歌有冇話，跟住又要再準備嘅位置係點定？ 其實冇噶啦，跟住就可以開始錄噶啦。 哦， okay、 跟住我一開始錄嘅時候就已經係去到嗰、那個 step 就係有一啲位就係我要點樣去令到我自己或者聽呢一首歌嘅人去感受到我嘅意境咧。系啦，就是、我哋即系同天猫都互相讨论嘅，就系、是、有啲位，即、就、系、是、好似例如一 part 就系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即系呢一个位，令到系要做一个感觉，就要有一个递进嘅， 系 令人觉得你唔好再讲啦嗰啲咯， 系啊。咁啊，我头先估嘅嗰一样啦，即系喺呢首歌嘅题材啊，那个歌词本身，我估你会同人小黑有， 所以就系错咯，其实一次嘅啫， 系即系见过一次， 唔系见都冇见啊， 系 即系一个电话 ，OK。 系嗰而嗰个电话系，仲要唔系倾得好耐，我记得好似系一个钟都冇。咁其实系主要，其实嗰阵时倾嗰个内容咧，唔系呢一个罐头汤，而系嗰阵时我想写嘅系关于人性嘅一个丑恶。 嗯， 就系、是、唔知点解嘅，我突然间嗰一下我脑系谂起日本有一套动漫叫《七宗罪》。 嗯， 系啊，即系讲七种唔同嘅性格，但系嗰七种唔同嘅性格都系极品嚟噶嘛，即系差嗰方面， 即系傲慢啊， 咩傲慢、贪婪啊，嗰啲懒惰啊， 即 系干之前啱熟悉啲 friend 咯， 系啊系啊 系啊，咁跟住之后，咁但系阿 Sofa 阿小黑哥就有讲到话，偏 dark side 嘅，咁但系佢话啊，但系如果你想做嘅话。得嘅，我幫你諗下點樣去包裝呢件事，等佢冇咁搭曬先。咁但係 OK， 呢一個本身已經以為係咁做噶啦嘛，跟住開始喺度吹水啦，傾閒偈啦，跟住開始就喺度講下我本身個人啊，即係個人點樣，即係同人相處，我性格係點樣啊？咁傾傾下就開始，唉，唔知點解又開第二個 topic 喎，就係講起心靈雞湯呢飯，係、啦，就係嗰陣時係講起就話，我有陣時我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同啲 friend， 咁我啲 friend 又要揾我傾偈，咁啊成日好嘅就唔揾我，衰嘅就真係揾我，係啦，即係失戀就即刻揾我嘅，咁啊永遠傾身嘅都係話，唉，佢又好衰啊，我又分開咗啦，即係嗰啲啦，跟住我知底我第一二次我即係頭兩一兩次我都安慰佢。冇嘢嘅，系佢唔识珍惜你啫。 原来你讲呢啲嘢嘅， 你咁好，你放死人哋，有人冇唔要你咩？ 系咯，个世界咁大， 下个一定会更好嘅。 系啦，佢唔要你，佢唔识珍惜你，个世界大班人识珍惜你啦，即系嗰啲啊。 系啦，咁但系其实苏花外发嗰样嘢就系咩咧？其实嗰下咧，佢唔系想要听呢啲啊，即系佢嗰一下，其实佢净系佢真系好想，佢好唔想呢个人离开佢嘛。 嗯， 咁所以其实佢其实呢个时候咧，反而唔好讲咁多，反而仲好。即系我开始慢慢讲多错多咯，简直嚟讲系啊，即系反而呢个位你陪下佢去隔离，当然唔好做啲太过分嘅嘢，都其他嘢都 OK 嘅，即系陪下佢可能食个 lunch 又或者。飲杯咖啡，望下海都好啊，咁樣樣係咯，即係總之盡量令到佢嗰個心情係平復翻，我覺得就夠啦，係啊，咁、所以我開始越大嘅時候，我就發覺有陣時呢啲所謂嘅道理咧，唔係其實我自己都係嘅。如果 for 我自己嘅 case 嚟講，如果喺我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我走去同人哋呻嘅時候， 你會想聽咩？ 係咯，我都唔會人哋同我講呢啲嘅時候，我唔知道。唔系即系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 moment 系我只不过系想有个人陪下我。 嗯， 其实真系唔需要做好多，我同我踢场唔系同我打场波都够啊。 系，即系唔使，即系你自己做过，你都发现其实你都未必系想听翻嗰啲说话咯。 系啊， 同埋嗰啲嘢根本唔系唔明啊嘛，即系其实嗰啲嘢根本个个都明，同个个都听过， 因为你都会同人讲啊嘛。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你嗰一下，你当下其实你根本就唔需要呢啲嘢，呢啲嘢根本入唔到你个脑海入边啊嘛。 其实系啊。但我估唔到原來係你以前都會咁樣樣用呢招，即係心靈雞湯嘅方法送俾啲 friend 添。 會啊，因為始終我嗰陣仲細啊嘛，未好好咁樣去代入到人哋嘅角色啊嘛。 嗯， 即係嗰一下我覺得你唔開心，咁我就要諗方法令到點解唔係諗方法令到你要開心翻，就開始講啲好廢話嘅廢話去安慰人。 係， 咁但係開始慢慢越嚟越大嘅時候，就發覺其實我自己。如果是我都不想人哋听，即系讲呢啲啊，诶，落雨有咩好怕啊？即系嗰啲咧， 听日一定更好天嘅，系咪啊？哈姆太郎 系咯，听日一定会冇事嘅，瞓醒冇嘢噶啦， 一定会更开心嘅啫， 时间会冲淡一切。哇！ 我成你听日会更靓仔啊！ 大家咁话啦，咁啊。咁啊，头先即系讲嗰个conversation 同时刻，即系天南地北咩都讲啦。咁所以就 click 到去心灵鸡汤嗰个位之后，就佢就系咪突然之间就诶咁，不如讲即系写呢样嘢啦。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所以就即系完咗 conversation， 其实佢就按住你倾嘅计，佢就去再发挥。 系啊，好彩就系我哋 keep 住又喺度。了解即系阿小黑哥又了解，了解下我究竟我人本身系点咯。而嗰阵时咁啱，我又唔知点解无啦啦讲起呢样嘢，咁所以最尾就出咗呢件事出嚟。 系啊，我想知道你俾咗即系你点样俾自己了解佢，即系你讲咗自己一啲嘅咩嘢，即系可能系一啲性格上嘅嘢，定系 其实我好因为我人比较跳通嘅。我可能嗰一下谂到啲咩，我想讲咩，但系要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可能我自己潛意識咧，我想講唔係冇原因。可能我潛意識都係覺得呢件事係對於我嚟講，相對嚟講係都比較大的影響咧。咁所以其實可能就係呢個毛，咁所以小黑就話：，其實我心靈雞湯呢樣嘢都幾啱喎，因為我本身就係我 exactly 就係咁樣嘅狀態嘛。咁所以就寫咗呢樣嘢咯。 嗯， 係啊。 咁如果講你自己嘅性格，咁大家一路會覺得你係一個跳通，你自己都會講啦。但係呢樣嘢你係咪自己一路都知道㗎啦？其實你個人係無定向，間唔中就跳下掣咁樣嗰啲㗎。 係啊，所以其實好尷尬嘅，有陣時都唔知道。有陣時我已經好盡量撳住自己㗎啦。唔係咧，我驚我真係會。 唔知讲去边啊？唔知讲去边系嘛？ 唔系啊，唔知讲到去边都还好，我惊会出事啊！ 因为提点过你咧，即系哪怕佢用唔用心灵鸡汤嘅啲说辞啦，但系都会提点你咧，真系。即系你呢样嘢要点样，或者留意啊，咁样又都有同你讲过。 反而佢哋就唔用心灵鸡汤嘅模式嘅、反而系真系分享啲故事啊，啲经历啊。而唔係心靈雞湯咯， 係 啊，即係我而家有陣時有啲話都盡量，因為始終我認為呢一個圈子，我而家入咗呢一個圈子，都要保持翻應該有陣時應該有嘅態度嘅，或者一啲應該有嘅工作需要嘅， 係 有陣時太跳通都真係搞唔掂， 係啊，你覺得自己今日跳通嘅指數十分有幾多分？ 我覺得係。一半嘅啫， 一半系啊！我见到你 好爽啊！ 我见到有啲抑制住啊！以前唔会抑制住啊嘛， 全跳晒。 系你啲咩想讲啊？突然之间脑里边浮现到，我哋试下讲啲唔关你只歌嘅事。 不着 边际，我想 feel 下你好跳， 可以跳成点？ 系咯、啊，你都 feel 到话唔爽啊！最怕嘉宾做完访问话唔爽啊！ 我都厌倦咗讲呢咁心灵鸡汤嘅音乐 啦， 真系。 有冇喂？即系话时话，有啲咩嘢？如果你而家突然间叫你 bring out 一个 topic， 你会想讲啲咩咧？而家突然 可能已经系下一首歌嘅主题嚟嘅，谂一谂 嘅。最近有啲咩咁嘅体会啊，或者咩咁？ 其实冇啊，真系要突然之间 click 嗰下嘅。如果错定定谂好难嘅，可能我会突然之间同班 friend 一齐喺度倾偈嘅时候，我谂起我会即刻 save， 但系咦喂得啦，呢个可以讲 系， 但系呢样嘢要确实，因为有阵时我脑咧装太多嘢，你霎时之间揾咧揾唔到，你一定系要。即係有啲嘢 喺度， 啲畫面有啲嘢係啦 ，click 喺我某啲嘢嘅時候咧，我條線就可以黐噶啦。 係啊，一撳就中，我會期待人。 好期待我哋可以 click 得中你嗰一下㗎嘛？ 會 click 中到佢。 咁咪亦都講下石哥嘅 MV 啦，我哋又跳一跳通啦， 即刻跳 佢 MV 先啦。 罐頭湯嘅 MV 啊，罐頭湯 MV 爽唔爽啊？見你嘅嗰個飾演，亦都可以放到好多自己出嚟， 其實係正嘅，我覺得。我因為呢個 即係始終第一次參與，即係起碼係叫做咩呢，就是我有份俾意見嘅時候，而導演都有用到我意見呢、 嗯、 而出到嚟嗰個製成品係我覺得係相對嚟講我比較有成就感囉，即係雖然唔係話成個都我 idea， 咁但係起碼叫做啊呢、這個位置我真係覺得正喎、啊，我唔理你人哋覺得正唔正，只、嗯、起碼我覺得正。 係 係啦， 有邊啲位係你自己嘅諗法提出咗嘅？例如 就係、是、咧，例如呢首 MV 去到中，差唔多中間位啊，中後少少啦。咁佢有啲畫面係閃靈嗰啲咁樣畫面， 係啊 係啊，而一閃嗰下我就相對嚟講去咗啲即係唔同嘅地方做緊唔同嘅嘢。其實嗰個 moment 係。我是想表達一個位置，就是我已經去到一個就是我吸收了太多不同的心靈雞湯，聽到太多不同的這些所謂的人生大道理，而開始覺得有少少痴線，就是那個狀態就是說、哦、我已經很煩 了，頂不住了， 是就是還要說那麼多東西的時候，我已經去到我想表達出來的狀態就是哇不行，我已經瘋了，我是一個痴了線的人、嗯、就是這樣咯， 所以自己睇翻嗰幕就覺得哇正喎，即係啲燈光開山、 啊、 開山咁樣。 係 啊，因為我真係好有提到，而導演 get 到我想要嗰個點，就係、是、我想要、嗯、啊一盞燈嘅話，一著咗、哎，我突然之間呢位出現咁樣樣啦，係啊， 就好似有啲鬼片嘅感覺，突然之間佢不斷轉 position。 唔係，因為我嗰陣時去嗰個地方咧，佢俾我感覺又係似呢啲咁樣嘅嘢、嗯，所以我突然之間我就諗到呢啲咁樣嘅畫面咯，又係突然之間嘅、嗯，即係我唔係預先諗定 係。 系啊， 即系突然间灵感到咯，喺嗰度嘅地方，突然间我试下啦，咁样系啊。咁另外亦都有一个见到一个黑色嘅扭计色咁样样。 我想讲嗰个扭计色本身咧、嗯，导演又同我倾到就系话即系都叫我带啲扭计色过去嘅。 哦 ，OK。 咁我带嗰只扭计色就系 normal 嗰啲啦，玩具铺有得买嗰啲咧，一定系有颜色，唔系你都唔知道分唔分，即系你一碟点咗六面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好搞笑嘅，我嗰日去到见到导演准备咗个全黑色嘅，哇！我想话呢个正啊。你點扭都係黑色㗎啦， 嗯， 即係你點扭都啱㗎啦。咁但係亦都同時代表咗一個咩呢，就係、是、你嗰陣時你已經冇一個思考嘅空間，你嗰個停頓咗啦。 嗯， 係啊，即係嗰個我覺得嗰個扭計色全黑色個扭計色，同埋咧，我想講可能因為鏡頭或者畫面出嚟係表現唔到，其實佢係得一面係扭到嘅啫。 哦，係， 佢仲要係得一面係扭到喎。呢、哦、一下我覺得仲更加正。 係，即 係咁，所以我就嗰陣時我就。诶、哎，唔用我嗰啲啦，即系我有戴嘅，咁我就直接就用咗导演嗰个全黑色个扭计色，我觉得呢扭计色好代表到，即系嗰一下嗰个状态 啊，嗯， 系啊， 系，亦都代表咗呢一首歌啦，即系罐头汤所讲嘅意思啊，咁啊，今日成个访问听到啲，同我觉得其实本身嗰个名都已经改得非常 正啊，第一首神经刀，第二首罐头汤， 正 系啦，连埋就系神经刀开罐头汤， 系咯，仲有啲咩争个煲咯，而家 系啦，正想讲下一首整个压力煲 ，OK， 好嘢，系咁啊，够钟请人开饭啦，可以。系啊，今日我哋今日多谢萧伟成同我哋介绍，亦都会今次有呢个突破，即系亦都会期待下一次你又会有嘅咩突破系点，同埋亦都希望你希望搞嘅 show 快啲可以搞得成，大家可以现场睇到你演出啦。 OK， 多谢晒， 多谢你 ，thank you。 停一秒钟好吗？真真是戏，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骤雨未过就快乐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孖紧系女人，疯狂饮受会呕。下下 no one to be blamed，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摸？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谂过要死，我知 I'll be okay。营养目标灌入我个大脑， 我繼續撐住我，但我實際上虛不受補，參透大師文字 positive energy， 揾埋風水師幫我醫，不用詞。朋友似分到機大過，對住我分話再談因果。收咗線都加句 WhatsApp， 你嚟跟住我走。夜我為真我的舊，太雲管就快嘔。要 keep calm and think through back， 醫翻好先再 sick， 繼續追求每個理想 ，cannot seem to be back、啊。何以再為我，我冇飢餓？何以再勸慰我以罐頭？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莫自负自卑，莫自欺，做自己。 我遇见之前听过 CY 最新派台歌， 停七秒钟好吗？ 今日叫做罐头汤啊，听日5点见。